一直一直下个不停，我的心却被你抱得紧紧。 真，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鲜花也曾被深埋，别在意人们忽略你存在，花蝶绽放惊艳时代，把头抬起来，手插在口袋，要我的歌声让你们期待，再一次跟着我一起唱，很从头唱这首歌， 现身后的人是你。

一颗雨水都落在盒子里。

开了，我丢掉了唯一的烟，在梦里你沉默地说，亲爱的，再见。 想

that Patrick Way, and I would never since then. Let it pop in, rhythms all to pop. Let it pop in, rhythm till the dawn. When we're hopping, rhythms all to pop. When we're hopping, rhythm till the dawn. We're all hopping, rhythms all.